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，三生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超凡人心长腿，指点你每春天。离人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，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离人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，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 手一起赏月，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，盼望时间能多些，让我拥有多一个夜，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，内心的世界，我的感觉。是在一个失眠的夜，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，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是在一个自然的夜，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，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相约，肩并之间一起谈天，和你共度最美的感觉，盼望时间能慢些，让我拥有每一个夜，不管是月圆月缺，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。就会盼望你的出现，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，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，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失眠的夜，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，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，我